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在今天的节目中，我要给您讲述一位和森林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他的名字叫李景文，是我国著名的林学家、森林生态学家，长期从事教学与林业科学研究工作，对东北原始红松混交林的类型、更新、生长以及结构和动态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特别是他以近50年积累的丰富资料为基础，提出了以原始红松混交林的结构和动态为模式，对破坏后的广大山林森地实施生态林业，并建立了可持续经营体系的新途径，提出近自然经营的理论与实践，为红松混交林再度繁荣奠定了科学基础。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就给您讲讲李景文的故事，以及他一生所守护的森林事业。他是新中国第一批林业科研工作者，东北林业大学森林生态学科奠基人，更是东北原始红松林的守护神。他是老当益壮的博士生导师，还是喜欢尝新的技术粉，更是终生学习的典范。本期节目就给您讲讲著名林学家、森林生态学家李景文的故事。李景文曾用名李长兴，河南省新郑人，1925年出生于新郑县仁和乡，父亲是乡村小学的校长，他初中就读于新郑中学，因怕日军轰炸县城，学校迁到了一个寺庙里上课。后来他又在河南有名的安阳高中就读，因安阳已陷落，校址迁到了玉溪一个偏僻的小县城里。1944年3月日军渡过黄河就要逼近县城时，他和几名要好的同学行程数百里，辗转流落西安街头。为了摆脱困境，他奋发刻苦学习，3个月里复习和自学了高中全部课程，暑假以同等学历资格报考了3个大学。发榜之后，中央大学和河南大学均榜上有名，最后他选择了中央大学森林系。当时的中大森林系汇集了一批学术界的知名教授，著名苔藓植物学家陈邦杰、地质学家孙鼎等都曾经为李景文上过课。当时战乱频繁，学校四度搬迁，生活难以为继，可是年轻的李景文却能够苦中作乐，见缝插针般地汲取知识和营养。1948年的3月，李景文 将用英文写就的毕业论文呈给指导老师郑万军。郑万军是著名的树木分类学家、林业教育家和中国近代林业开拓者之一，他对李景文的论文大为赞许，一直将之收藏在身边。这篇名为《南京市树木动态识别方法》的毕业论文之所以成功，是李景文连续几个月蹲守学校树木园的结果。那时有个极好的条件，就是丁家桥附近有一处树木园，树种有百余种，等到冬季树木进入休眠期，我一个人长时间几乎天天都去树木园走一趟，对每一种树木的形态、树皮、枝条、叶痕、维管树痕、皮孔、冬芽等方面的特征进行观察，并采集枝条标本带回描述，详细记述了近百种树木的动态特征。66年后，李景文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记述成文过程，严谨扎实的学风当可见一斑。大学期间苦学的英文功底为李景文日后的为学为师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数次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在学校主持国际林联会议，与美国林业科研工作者通信交流，为学生赴美访问留学撰写推荐信，甚至教小孙女生日快乐歌，李景文算是将所学用得淋漓尽致。学校成立红松研究所，赴凉水调研，他愣是把山上的各种植物介绍了个遍，乔木、灌木、花草无所不知，顺带连其英文名称和拉丁文名称一起都说了出来，可见学术根底之深厚。上世纪50年代，正值全国高校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时候，学校开设的唯一外语课就是俄语。于是，精通英语的李景文将随身携带的英文书籍束之高阁，开启了疯狂俄语的学习模式。周日，别人逛街买东西，他坐着电车到中央大街外文书店买俄文林业图书。夜晚，别人休闲放松，他来到家属区的俄侨教师家中付费学习口语。就是用这种极端的方法，李景文从零基础到翻译学术论著，仅仅用了不到1年的时间。学校图书馆典藏室里《落叶松栽培的经验》一书封面上赫然印着他的大名，由此李景文也成为了林学院唯一的既可以招收英语生又能够招收俄语生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李景文一生研究森林生态，取得了不少成就，其中就包括揭开了红松成材之谜。红松是森林生态系统中最古老、最丰富、最具贡献的树种群体，是极为重要、极其珍贵的森林资源。天然红松林是小兴安岭以针阔混交为主要特征的森林生态系统中的核心树种，也是小兴安岭生态系统的顶级群落，生态价值极其珍贵。它维护着小兴安岭的生态平衡，也维护着以小兴安岭为生态屏障的中国及世界东亚地区的生态安全。1951年，李景文带学生到伊春带领林业局学习，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原始红松林。他对红松的热爱，大概是与生俱来的， 在家人的回忆里，李景文总是会说起第一次见到红松林的激动，以及置身山林间的无比愉悦。那片亚洲最大的原始红松林像是一块巨大的磁石，深深地吸引着李景文。在红松的世界里，李景文将头埋得很低，把事做得很沉。从破解红松成材之谜，到解开中国红松混交林的奥秘，从提倡自然经营理论，到建立红松混交林持续经营体系，半个世纪的风雨中，李景文游走在武营、凉水、长白山等地的原始红松林中，坚信总有一天会揭开红松林的神秘面纱。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李景文的足迹踏遍了北至黑河口岸、南至福建清流的多个林业局，行走在山林间，并非想象般的诗情画意。因常到长白山、大兴安岭调查森林的更新、生长及其经营情况，李景文曾在不同年份、不同场合下经历了多次的险情，有3次只身迷失在大森林里。若非淡定超凡的心态和急中生智的科研素养，或许早已葬身林海。在森林里，除了有迷路的可能，更有蚊虫叮咬、酷热暑湿、野兽出没、山险路滑之类的不可预料的危险。林业研究工作者的每一次研究，都是拿自己的生命在冒险。即便是这样，李景文依然是一往无前。他总对学生们说到林区去，只有在那里才能够与林业实践相结合，才能够真正做出东西来。他自己更是几乎每年都会到小兴安岭，每次下林区都会有所收获。一些更为重要的学术研究，所历时间之长，研究内容之复杂，是当今学者难以企及的。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上世纪60年代初和70年代中期，凉水林场后山400余米处的那片红松人工林，是李景文进行定位研究的目标。正值生长季节的红松最难测量，为了准确测定红松的昼夜生长、季节生长和年生长，它不分昼夜，每隔4个小时测定一次。就是在这样获取的第一手数据和材料上，李景文相继在林业科学上发表了红松林揭伐基地天然更新的研究、红松人工林的生长和抚育2篇论文，首次揭示了红松林的生长规律和红松混交林揭伐后树种更新的过程。1984年，同样是在凉水林场，为了对红松混交林结构进行研究，李景文与同事和学生们钻进5公顷的混交林里，对胸径超过3厘米的红松及其他半生种2000余株树木进行挂牌编号，绘制树木位置图，记在树高、胸径和冠幅，经常还要趴在筏根上数年轮。这是最无聊又最辛苦的事情，所有人的眼睛都严重透支。1000多个日夜之后，他们终于弄清了原始红松混交林斑块树群实际分布格局和斑块流动的规律性。李景文对于红松的爱是深沉的，更是长久的。他曾经多次和学生说， 红松要作为保护植物。1999年的一天，李景文的学生林学院三级教授国庆喜来找他聊天，告诉他伊春已下令严禁采伐红松，并将红松列入了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李老激动得热泪盈眶，高兴地说，盼着这一天呐，终于让我等到了。如今上世纪50年代所做的带状责伐实验地已经有更新林长成，李景文最为常去的五营林场已经批准为国家森林公园，而伊春也发起了保护红松林的行动。红松文化方兴未艾，李景文让红松林在小兴安岭恢复原样的梦想已悄然实现，他的学术研究正在东北的大森林里结出硕果。大学时代，一本印刷简陋但内容精美的《森林生态学》带我走进了一个神秘奇妙的森林世界。当年我就考取了这部教材的主编李景文老师的研究生。李景文的学生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葛建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中这样阐述了自己的报考动机。与葛建平一样，国内大多数林业研究领域的中青年专家就是通过这本书的学习走上了科研之路。1977年，李景文接受了主编全国第一本森林生态学教材的任务。如何编写出一部具有高水平的教材，成为了他日夜思虑的问题。为了熟悉全国各地的森林情况，他到南方亚热带和热带森林进行了解和学习，并联系了国内7所高等林业学院学系的10余名教师，日以继夜地制定理论体系，编写方案和分工计划。书编完了，他也累病了，住了半个月的医院。1984年《森林生态学》终于编撰完成，同年该书成为了当时全国林业院校的必修书目。上个世纪80年代末，深感森林生态学第一版教材内容亟待更新，李景文又在查阅国内外生态学研究成果与国内外有关专家进行讨论和研究的基础上，于1994年完成森林生态学第二版的重写工作。森林生态学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全国林科生必读的教材，也是森林生态学界重要的奠基之作，至今仍是林业院校设林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一本教材，李景文前前后后花了17年，而他的每一本专著似乎都是以5年、10年为周期的。他主编的《黑龙江森林》用了10年，《红松混交林生态与经营》用了5年，他的40余篇学术论文、16部著作都是在常年研究的基础上等成果出来才发表的。这种顺其自然的发文，其质量肯定是很多人不能比拟的。做学问，李景文向自然求真，从不掺一丝虚假。做老师，李景文倾囊相授，更不藏半点私心。他希望自己的学生们都可以成为学界翘楚，传承学脉，责任担当。在《追忆加拿大之行》一文中，李景文曾提到，亚洲国家在国际林联中没有相应的地位，中国是亚洲最有代表性的国家，我们应当重点培养一批热爱祖国、业务素质高、外语好的中青年科学家，立足国内 同时研究区域性乃至全球性问题，争取有更多的中国科学家在国际林联中任职。1978年恢复高考第一年，李景文已是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的一名硕士研究生导师，到2000年最后一名博士生毕业，他的研究生、硕士加博士不足20人。虽然学生的数量不多，但他的学生却大都成为了当今林学界、生态学界的知名专家与学者。李景文务实坚韧、不空谈的品格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学生们。葛建平表示，教师的言传身教就是学生最直接的榜样。学校图书馆特殊典藏室中，李景文和他的学生所捐赠的林学书籍依然为今天的东林学生们提供着学术营养。李景文还会将自己毕生购买收集的专业书籍和学术资料在分类整理后，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交给他们。1997年72岁的李景文离休了，他没有像一般的老人那样跳跳广场舞、打打麻将去休闲娱乐，而是重新开始了学习。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在大多数人家里还没有电脑的时候，李景文就利用赴京看病的机会，拜托学生葛建平买了一台大脑袋电脑，从此开始了他在电脑上创作的黄金时代。他打字写作，收发邮件，用电脑制表，用图像处理软件去画图，还进行 PPT 制作。李景文将创作的百余首诗歌打印出来，配以报刊上的山川美图，重新剪辑后做成装饰画。他将阅读外国林业研究文献时所思所想打成文档，给学生们发邮件探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桑卫国说，有一天我打开邮箱一看，有一封英文学术论文，观点颇新，读了之后受益匪浅。再仔细一看落款，正是李老发给我的，那年他已经85岁高龄了。根深植黑土，枝向上参天，种可以为食材哺育生灵，干可以为建材美化生活，独克毅力成顶峰斗雪精神坐标，群生则为顶级群落涵养生态。李景文正如他所钟爱一生的红松一般，向上向善，求真求实，滋养着后人的学术情怀。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好了，朋友们，讲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人性的挣扎，灵魂的思辨，情感的洗礼，理智的回归，一桩桩与法相关的故事，为您展现惊心动魄的警法传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我朝湖边走，把春光揽枝头，花儿含羞笑，千流歌人江山秀。 就遗忘，当年他曾在村为什么从此音容渺茫，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